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ews。 周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像你这样的天使，该有翅膀和名。真的属于我一次，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渴，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乐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当梦的天行者。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范逸臣，叫做《无乐不作》哈。我们相信这首歌也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的一个主题曲哈。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十月一号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非常的开心，我们要迎接到连续七天的一个假期了。 是的， 这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然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相信就如果你正在听节目，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睡眼惺忪之类的。 昨天晚上玩的太嗨了，是不是？ 对，当然如果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分享一下你在未来这几天的计划如何？哎，现在在路上，下一站又会去到哪里？总之，在放假的第一天是最开心的， 是 所有的计划都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去实施、去实行哈。祝各位假日快乐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郭顶，《有什么奇怪》。哎，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做什么好像都不奇怪啊，开心就好了。 这里的人喜欢热闹，好像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都困扰，植物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它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笑，转眼就变成令人亲吻白昼，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身影浮现，有什么心就很 好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就没什么没有 消失的那天，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临近千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海明威的一首歌曲《老人与海》，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在十一的假期期间去到海边， 但是可能不会下水。 对，没错，好久之前，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在一期节目里边聊的时候，好像就提到说到秋天适合去哪儿玩，海边绝对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只吃不下水。 对，因为那 海鲜很肥美， 肥美了起来， 但是海水很凉。 是的，然后这一段时间肯定带着老人跟孩子都会去到相应的一些有水的地方玩一玩，寻找一些凉爽是没有问题的哈。我还记得说曾经去过北戴河，然后那边不光是说你自己觉得水冷下不了水，很多海滩压根就是有一点封闭的，对，他怕就是因为没有人值守啊，真正下到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周围甚至有一些酒店它是不太营业的，所以更多是一些海鲜餐馆在努力的这个营业当中。所以各位可能这一次要出行的话，提前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个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才会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攻略都做了好好仔细了。 我也见过那些自驾游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安排的人，好比说我的家长，对， 是就是开到哪儿是哪儿， 开到哪儿是哪儿。 对，我觉得这挺好啊， 是挺好，但是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吧，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说，哎，怎么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在运作哈。好，希望各位能够开心啊，希望各位就算有一次冲动的前往也都能够顺理成章好好的享受哈。可以去到海边，然后在北京的话你也可以感受一下海的风情，给你带来一些后海的风情好不好。来自于郝云一首《海风》。 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清晰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那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那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清晰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那里会有海风吹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 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让我的梦醒来， 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轻轻地牵着你的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你觉得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何消耗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轻轻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感觉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果是好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轻轻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要带你去听深海下落，一起做完美丽的梦，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我希望与你携手白头。 来自于蓝心雨的贩卖日落，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我觉得看日落，然后从日落看到日出，熬个夜什么的都不是事儿啊， 什么事儿都不干，看日落看日出是不是？ 嗯，没错哈。反正假期期间，各位也可以先趁着这一段时间补一补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 这也是我想说的，在家宅着的话，还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宅家可以享受生活的娱乐方式。 嗯，你有什么最近要推荐的电视剧没有？ 有啊，我觉得白鹿和任嘉伦的一生一世，还有长安如故，如果之前没有补的可以补到。 我要推荐一下后羿弃兵，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正午有星光刚开播，我们也是大概推荐过后羿弃兵这一部剧，很好看，讲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主，然后自己从小就是一个象棋天才，国际象棋了，然后慢慢的这个水主沉浮，一点点成长起来，对吧？ 是的，是的。 要是您没看过，哎，趁这一段时间如果选择在家宅着的话可以看起来哈。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

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啊？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会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曲叫做《盛夏》，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会儿就老想着夏天的事儿。 这不就是围城吗？夏天的时候老是呼唤冬天快来，我们要放什么北京的雪之类的。 对，然后现在到了秋天以后，总是觉得说好像之前那一段火热的日子过得有一点太快哈， 舍不得跟他说再见哈。 没错，就算天有点冷，我们相信在各位这连续七天的假期当中，大家心一定会是很热的，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安排不过来，有太多的朋友要见，有太多自己旅行的安排要去慢慢的实践， 一件一件慢慢做好不好。 没错，我们希望各位在未来几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跟快乐，同时正午有星光，除了周末以外，对，我们也会每天依旧在节目当中来陪伴着各位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潘高峰，叫做会忘了会记得。 习惯忘了，却不 想选择，许下承诺，总结心得，怎么又哭了？哭就哭吧，哭过以后，我们唱首歌。

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我也见到身边有很多朋友选择在整个北京的市区城内，不太愿意出去出远门的，因为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能够感觉到在市区内它的所有的交通状况是比之前好像更好一点， 是 就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放假前一天 最堵， 什么拥堵系数8.7， 而且是全年最堵，每年如此。 那天出门在路上，平时可能走个20分钟的路，结果那一天走了一个多小时。 对，那次我也在外边，好像40分钟的路程我开了1个小时40分钟。 所以在城市里面，可能大家把所有的这些假期期间哈，这些拥堵全都疏散到外面了以后，整个城区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番特别不一样的景象。有些地方 的时候， 哎，有点这意思。有些时候那些地方会显得这个格外的热闹，但是在假期期间它有不一样的一个清静，你走到那儿心境都是不同的。 是， 所以也可以选择在城市里面稍微潜水一下，也会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来，听到了一首歌曲，也挺应和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来自于椅子乐团，叫做《城市潜水》。 Thank you.

坠，钻进沙发直觉在飞，脑袋里有个谁跟我作对，打扰我的瞌睡。起地表 turn up turn up， 等方向找快乐 turn up turn up， 扔掉游戏规则，想喝什么就点什么，接下天的课还好吗 turn up turn up， 哪怕有些闷热 turn up turn up， 做自己才独特，直到目的地才不管看起来多扯。 来自于林彦俊的一首《休息之道》，Turn off， 这个词特别的好。 哎 ，Turn off 不是关掉的意思吗？ 对，就是关掉。 对啊， 把自己所有的那些，我要努力，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全部，一下断电一样。 这个词很好。 而且很多时候，之前我们都说，想要自己休息的好的话，那可能要把手机啊、网络全都切断掉。 嗯、 但我相信，这个假期在家歇着的，恨不得在网上多花点时间。 对，恨不得天天躺在床上刷手机啊、看电影啊。 对，再加上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些剧啊，怎么着都得连着网刷一刷。 嗯、 但甭管怎么样，可能如果你有另外一部工作手机的话，你现在把它真的 turn off 也算是理所应当。对，当然你的工作要不能像我们一样啊，随时要保持联系。 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时候。除了说我们看看剧，除了在家放松一下，怎么着都要让自己在这个胃口方面是不是得到一些满足？ 那就要看自己的厨艺怎么样了。如果厨艺很好的话，自己下厨，哎，给自己给家人做几道菜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厨艺不行的话，哎呀，翻翻冰箱有什么吃什么吧，哈。 有什么吃什么哈、啊？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

假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罐的珍珠奶茶，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都很喜欢， 都会喜欢 啊！这是十一期间的第一杯奶茶。 平时要保持自己的状态，觉得说，哎，这个太甜了，这个不健康，我不喝哈。但是现在放假了以后，我们虽然说，就每一次假期之间，我也要好好的控制。之前好不容易瘦下来，但是每逢佳节，每逢假日胖三斤，这个是一个魔咒，你逃不掉的， 总是难免。而且我们一般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哎呀，没关系，还有反正有七天的时间，是吧？前三天我吃一吃，后四天我减一减。 对，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我们能够见到的那些人放了假以后，之前本来还挺瘦的了，就打回原样了。 对， 我之前认真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为了放假好好的瘦身，就是为了放假以后可以好好的吃。 有人就问了说，假期之前那个你呢？那是不是另外你的一个替身，你的一个兄弟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哈？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自阿四郭采洁。 亲爱的你呀，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终于等到能放这首歌的时候了、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好喜欢这首歌。 哎，我也觉得很奇怪， 很多尤其是男生。 我不觉得摇滚乐它一直会是特别主流的一种音乐，当然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这首歌在出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被它的一种氛围感所打动。 它也不是特别的摇滚，它还挺抒情的感觉。 对，或者这首歌里面的词儿有一个 September， 对、大家可能都会记得。 到九月份， 九月份十月份就这样的一个季节，秋天好像给大家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感触感。 金九银十嘛，哈， 是的。所以每到这一会儿的时候，这首歌都会被放出来。好，我们叫醒各位，正式的在十月一号的时候 Wake you up， 把你叫醒，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了。合着之前一直在冬眠是不是、 那倒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很多的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我们接下来听这首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 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给你 yeah, 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 yeah, oh, 藏在世界里，拥挤深海，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奔向你的我总怕来不及，多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